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啊，一般以前的时候总会说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然后就会有这样的口误。现在终于两种都可以说了。所以这也是提示大家，想要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你如果想解放眼睛，只是去感受，用耳朵去感知的话，你可以锁定 FM98.2 啊，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十点答录机，有我的声音来和你作伴。可能这个时候你正在那阅读一本书，或者是正在开车回到家的路上，或者是已经躺在床上准备入眠了，那希望这样的声音可以给你有催眠的效果。当然如果你想还是睡不着，或者是想要去看到一个人面对面的跟你聊天的感觉，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账号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可以看到现在的我在冲着你微笑。好，今天十点答录机要聊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在等着盼着，然后可以有一个长一点的假期。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如就把话题变成等待，关于等待，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在我们的，如果你收看直播的话呢，就会发现它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关于等待。那先让我们从故事盒开始切入吧，像往常一样。今天的故事当然会和等待有关，先来播一个片头。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下午3:16，他在等一个微信回复，他不知道这个回复的可能的时机，甚至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等来这个回复。但是现在他除了等待好像什么也做不了。喵，一直在旁边熟睡的猫拱起身子伸了个懒腰，然后开始闲适的专注的舔爪子。那猫舔得心无旁骛，就像这爪子上有什么幸福的秘方。咪咪，他轻声唤猫的名字，猫咪的耳朵动了一下，神色不改地继续舔着它的爪子。这样的无动于衷反而勾起了它起身走向猫咪的兴致。等它走得很近了，猫咪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了注意，心里大概有些得意，翘着尾巴轻轻地发出愉快的咕噜声。 等等慢吞 黑先生想了一下，他一边满怀期待的滑动解锁，一边在动作上故作镇定，哪怕他只是一个人，大可不必做出什么姿态来。但是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自己。他不慌不忙地点开手机，点进微信图标那唯一的消息提示，好像是在对自己说，看，其实我还是很从容的，这点小事儿并不会激起心里的任何涟漪。今晚姐妹们的聚会别忘了，原来是闺蜜群里的温馨提示。那颗悬着的心就好像被捏了一下，她随即打了个哈欠，泪腺挤出来的一点点泪液把眼球润色了一遍，她随即看到的世界也仿佛润色了一遍。对面墙上的画更清晰了，她看出画框里也是个好天气，不像今天一样灰沉沉黏腻腻。她想，既然这样，不如就干脆出去走走。她觉得总得做点什么可以立刻行动的事儿，把心里的那段空白填补上。对她来说，等待是很折磨人的，她甚至觉得这可能是她的人生功课之一。哪怕是再好吃的摊档，只要大排长龙，她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想看的电影，她也绝对等不及从网上下载高清版本，而一定会立刻行动找到一家音像店把 DVD 直接买到手。就算两者所需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但她需要的是行动，不能等待。而至于那些不得不等待的，比如等入学入职通知，等某个约好的人，等某一个结果，这绝对足以让她焦虑。她觉得时间总是在开玩笑，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开始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却没有马上进入状态，时间来了他开始作用了，然后就是你没那么喜欢的时候，他告诉你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你了。类似的例子还多着呢，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在最想要的时候出现，总要等待呢？ 天的太阳很有迷惑性，在室内隔着窗户显得暖，一旦有风就散了。他裹紧衣服快走了几步，然后冲进了一家咖啡店，心不在焉地点了一杯红枣茶，认真地喝了一口，皱了皱眉。这味道不过是食用食品添加剂勾兑出来的，估计连一颗红枣的用料都没有。随即他发现自己的课本又开始发作了，头脑里的声音和身体里的声音又开始在打架。他觉得有点累，戴上耳机，隔音效果没那么好，便于观察混合着音乐的周围的环境。旁边那桌学生一人拿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念叨着复习考试的事儿，但是屏幕上却播放着最近的流行剧集。他不喜欢看电视剧，更喜欢电影，因为电影只需要最多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知道结尾。他从包里拿出手机，查看刚才走在路上会不会错过什么信息，是有一些，却没有他在等的那一个。他索性把手机按了静音，过了一会儿索性把手机屏幕也扣过去，省得被那些消息提示扰得心烦意乱。他在心里劝自己还是放弃吧，至少让心智放弃下来。他甚至开始有点后悔点开刚才的对话页面想撤回那条消息，但是发现早已经过了时限，再说就算撤回也会在页面上显示出对方撤回一条消息的提示，这样似乎更糟，更会引人各种猜想。他看了眼窗外，看到一个遛狗的男生，他不禁想，等到十年后他会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放在宇宙星空中，所有的情节情愫都微小地一闪而过，你甚至不会留意到它微弱的光芒。但是对于每一个故事的亲历者来说，所有的动作和话语都会被无限放大，在丁力的当下被反复回味。他说自己能做的只是把它们捕捉到记录下来，即便与整个人类社会甚至哪怕是自己的生命长河都没有任何意义，也要这么做。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救赎这一刻的自己。主题曲等等。 因为看了一场伟大电影，于是就期待会逛一逛街，因为站在灯下谈了整夜，于是习惯了你的亲切，这样子两个人这一切会有什么样情节。看着你脱下了袜子，于是就期待穿你的拖鞋，因为你的甜点那么体贴，于是把我过去的钢铁一下子都毁灭。这一切泪扬迫在眉间，等晴天，等雨天， 感谢你还带所以我存在。 后等到我们互相了解，再等到互相轻蔑，等晴天，等雨天，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杰克唐的故事盒结束了。今天的故事讲的是关于等待。如果你是刚刚才进来，或者只听了一点点，只看了一点点的话，想知道完整的故事没关系，因为完整版已经被我放到了微博里。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一块杰克唐。如果你是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要告诉你，块儿的话音所以是六个字。如果你是在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屏幕上的图片，一块杰克唐六个字，在微博上搜到它就可以找到刚才那个完整的故事了。那今天的故事是关于等待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关于等待，就在屏幕下方。如果你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花椒直播的话是可以看到的。当然如果你选择的方式是用耳朵倾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声音是可以有想象力有温度的。不知道大家现在的温度怎么样，是不是像我在直播间里面一样热，因为对，每次进到直播间都有一种超级温暖的感觉，然后就会后悔自己穿了很多。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穿了多少的话，也可以来收看。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花椒上面来搜索账号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了。你可以在上面跟我聊天，我在这儿好像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表达爱意，然后还有跟我留言的。如果我看到的话，我一定会跟你打招呼，就是我说的是留言的朋友啊。好像还有弹幕是吗？好，那今天的再重申一下我们的主题，关于等待。其实关于等待呢，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话想要说。有人觉得等待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习惯去等待的，但是也有人不喜欢等待而想去行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一位音乐人嘉宾王韵一，我们在一起聊音乐的同时也会聊音乐所生发出来的一些感受。他说了一句话，在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因为不知道昨天在开了话筒之后有没有说忘记了。人生有两条路，一条用来实践，一条用来后悔。突然想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实验吧，然后就是在一个墙上面让大家写出来自己后悔的事情，所有人都是写的我没有做什么，当然他是一个写用英文didn't 什么什么 not do 用 not 来开头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少会因为做过的事情而后悔，我们后悔的都是那些我们想但是却没有做的事儿，包括等待。等，我们总会说等到有一天，如果到了那一天再等等吧，等一等都会好。没错，我们总是被教导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时间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那是你要的答案吗？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好了，现在还有一点点倒计时十几秒的时间，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FM 982是可以收听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在花椒上面来搜索账号活力982。好了，我们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 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 By Your Side 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今天我们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呢？关于等待，就在屏幕下方。所以关于等待，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可以给我留言，关注这个一块接课堂，然后在上面来跟我说一说关于等待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你是一个像刚才故事的主人公一样性急的人吗？不可以等，必须要去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又是周边的，好像对于解决核心问题又没有任何意义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你都不孤单啊。好，让我们在下半场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么多的话了，我想你们应该会想听歌是吧？那来哪首歌呢？让我想一想啊，这首吧，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是符合了我刚才说的主题。我看看这是第几首歌啊？1、2、3、4、5、6、7、8、9，第九首。好的，看所有的都是非常的现场，非常的真实。这首歌的名字叫《空等》。先来听歌，然后再来分享你对于听这首歌的感受。来自大乔小乔。 冷笑太多，毫无结果，眼中期盼从未有过。大雨磅礴，雨泪交错成。 都天上啰嗦的银河，有无意的星辰划过，厌倦到你声音最后的歌，唱到日落不见起落。 这是来自于大乔小乔的空等。您正在收听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唐。因为这两个就是 CD 离得有点远，所以呢如果你看到直播的话会看到我就是手忙脚乱，这边先拉下去那边推起来，但如果你用听的话可能会想，嗯，这个所谓的一点点的留白是为什么呢？但其实人生当中就是会有留白啊，人生当中就是会有不得不等的时候，所以关于等待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我这边收到了思彤在微博上的留言，因为啊，我是不是不应该把你的名字读出来，因为你给我发了私信，所以呢我的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觉得你不想把自己的名字，想做一个无名英雄的话，也可以给我留私信，不需要在我的直播帖上面来回复。等待的感觉是内心既激动又被动，很纠结，不知道坐在直播间的你现在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呢？是不是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回复呢？不知道等待的人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心里想拥抱的那个人是谁。啊，每个周六日的晚上都在等你，等你说那句嗨，怎么又是你。好了，现在你等到了，好开心。为什么开心？有一种很甜蜜的等待的感觉。所以关于等待的滋味，它可以是很丰富的，对于你来说又会是哪一种呢？希望你可以告诉我。City Love Song， 有的时候爱情就是在犯傻，好听的。刚才有很多人，我一唱歌就送了礼物，所以很开心。我要预告一下，一会儿我会唱歌，因为我带了吉他，所以呢，请等待。心花怒放，哎，我学会了。 原来感谢真的有用啊，好吧。其实作为一个第一次尝试，这是第二周尝试视频直播的主持人来说，还有一些不太习惯规则。以前都是用声音的状态和大家来交流，现在好像多了一种渠道，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说的是关于等待，先来听歌 City Love Song。City Love Song 好听吗？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来自 Paul McCartney。 所以因为有了视频，大家就可以看到主播在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如果你刚好眼睛有空的话，也欢迎来花椒直播，来搜索账号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大大的直播间，然后空旷的直播间一个人坐在这里。但是我并不觉得很孤单，也不觉得寂寞，因为我知道有你在等我，我们是互相等待的状态。微博上面又一位朋友留言，连着三天梦到同一个男人，我的同桌，不知道他的梦里有没有我。我闺蜜也和我一样，我们一块儿出门吃晚饭的时候，她说她和我有相似的梦境，不过比我幸运，她偶然得到那个男生现在的联系方式，发现两个人都有梦见对方，虽然不是同一个梦，不过时间还真的差不多啊。这个问题请教我，没有看到，早知道我就先看一下，看能不能回答，再把你的问题念出来了。在心理学上，这个真的会发生吗？你是想说真的会有心电感应这回事吗？有没有心电感应我不确定，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心里一定有对方。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I dream each night. You say you love me and you hold me tight. But when I wake, you're out of sight. Oh, darn that dream. Darn your lips, darn your They lift me high above the moonlit skies. Then I tumble out of paradise. Just to change the mood I'm in, I'd welcome a nice old nightmare. Darn that dream, and bless it too. Without that dream, I never would have you. But it all won't come true. Oh, darn that dream. This song is called Darn That Dream. Why do you want to play this song? It's so far.两边好远，我以后得想个办法。嗯，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这是昨天没有放出来的歌，也是昨天我们的嘉宾王韵一的歌，我很想再把它放出来给大家听，因为听他唱爵士会有一种老唱片的感觉，然后会听起来有一点寂寞，好像和等待有很大的关系一样。嗯，接下来关于等待还有什么想说的？刚才我已经读了很多的朋友的留言，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可以告诉我关于等待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味道呢？那你可以在一块杰克堂上面这个微博找到我，然后就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就好了。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因为有等待来做一个生发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想推荐的一个，也许其实它和等待的话题，或者说跟我们刚才故事盒的那个话题并不相关，因为刚才的故事盒的等待是有点纠结，有点甜蜜，好像跟爱情有一点关系，而这个等待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煎熬。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甚至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仿佛你一直在等待那个结果，一直在等那一天。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一天你会想说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能大家听到这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烈日灼心》啊，仔细算算看应该是两三年前的电影了，但是我依然很喜欢。然后导演曹保平我也非常喜欢，他的处女作啊，好，我就是这么的飘，对，一下就聊到了处女作。光荣的愤怒也非常的好看，虽然说他的电影很多不是那种所谓的大制作大场面大布景，但是你会觉得从当中可以看到导演的巧妙的构思，讲故事的方式，他的镜头语言，他想表达的主题我都很喜欢。所以这是《烈日灼心》的一个小小的片段，我觉得他应该算关于等待。 小青，其实我们都在等这一天，其实你不能理解，你会收完尾巴。假如你愿意的话，求你帮个忙，你不要跟尾巴再提我了，让他尽早把我们忘掉，越早越好。 狗也没机会见面了，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们应该算是好爸爸， 来总是追着我们问，你们是好爸爸吗？你们是好爸爸吗？我们总是回避，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说，我们是好爸爸。别问头，这事儿烂肚子里或许更有意义。 谁在茫茫人海之中？ 来自许巍的此时此刻，因为其实十年快结束了，所以总要从等待回归到此时此刻。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你能做些什么呢？为什么总是想要等待呢？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可以把事情朝着我们希望的心之所向去推动呢？先来听歌，一会儿我唱。 这浩瀚的宇宙，蓝色的城市，这是生命的旅程，瞬间的停留，欢乐和悲伤，我们不会再回头，只是自在向远方，来不及感伤。如此难舍的美丽映照我脑海，难以回去的不安曾在我心里，欢乐和悲伤，我不会再回头，只是寄情向远方。山云海之巅，自在的心常有天外之天。此刻谁在清晨伫立海边，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心中开启无言欣喜。 有人说第一次看到真人直播什么意思？就是哼，你跟我是一样的吗？都是刚来是吧？好吧，因为今天的节目就快结束了，所以呢我刚才答应大家是要唱歌的，我把吉他也带来了，我总不能白带吧，那就唱一首作为今天最后的结尾。唱得不好请多包涵。那在唱歌之前我先把这个音乐拉下来啊。好，来一点点的电乐，因为在我准备的期间很可能会空播啊。可以听到吗？嘿，好了，那就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所以名字还没有起，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给我帮他起个名字。为什么用来它作为结尾呢？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就和等待有关。 等待水开，等待释怀，等待你回来，喜欢期待，习惯期待，讨厌扭捏作态，哒哒哒哒哒，不想再猜，自由自在，忘却能开怀，我不会